第34集。 孟昭的脑中出现了陆承泽和陆时琛父子俩，不仅那种棱角分明的长相一脉相承，连身上拒人千里的气质都极为相似。天底下哪找这么相似的父子俩呀？ 我倒觉得很像。 嗨，那是你没见过年轻时候的陆承泽，那时候的小陆既阳光又健谈，在学校里那可是标准的校草人选。后来可能是因为家庭变故的原因吧，这些年简直像变了一个人。 原来陆叔叔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的。 可不是嘛，小陆年轻的时候带头打赢的那起民工讨薪案你听说过没？ 听说过。 培训老板，还我血汗钱。 还我们血汗钱。 还钱， 还钱， 还钱， 还钱， 还钱， 还钱。 那是让陆承泽在全国范围内名噪一时的一个大事件。当时一家房地产公司资金链断裂，上千名民工讨薪无果，一夜之间有好几个人选择了自杀。而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背靠权势，买通了当地媒体，硬是把事情捂得个严严实实。那还是陆承泽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时候，距今已经近20多年的时间了。在那个互联网不发达的时代，那些挣扎着的底层农民工根本无法让自己的声音被更多的人听到。当地的律师知道对面的势力有多么的可怕，没有人敢接这个烫手山芋。那个时候，陆承泽大学毕业刚刚2年，在一家鼎鼎有名的律所工作。他长相标致，气质出众，能力拔尖，在公司受到了领导重用，前途一片大好。他还有一个在大学阶段就相爱的漂亮的妻子，以及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可爱的儿子，人生可谓是春风得意。而就在陆承泽去外地见客户的那一天，他的人生走向从此发生了改变。他无意之中得知了当地的这个农民工讨薪的事件。 老婆，我想帮助他们。 嗯，老陆，我支持你。 在跟妻子商量之后，他在妻子的支持之下留在了当地，无偿地接手了这个案子。陆承泽所在的律所自然是不同意他的做法。 这案子难度大，耗时长，且极有可能报酬低微，我不同意你去做这件亏本的事儿。 如果我一定要去做呢？你看看这帮可怜的工人，如果没人为他们发声，那他们的血汗钱就血本无归了。 不管怎么样，我不同意。小陆啊，你现在正是事业的上升期，你不能这么任性啊。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谢谢你。 市面上的任何一家商业公司都是不可能接手这样的亏本生意的。当年的陆承泽大抵是很傲气的，他干脆辞掉了那个别人眼中前途无量的好工作，踏上了这条漫漫长征的讨薪之路。这一走就走了几年的时间。等他终于打赢这场官司，本以为人生从此会一帆风顺，可是没想到刚回来，本打算一家三口外出郊游，没想到半路上却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。他的妻子石欣当场去世，他和儿子陆时琛也被撞成了重伤。以前孟昭只是对陆承泽的这段过往有所耳闻，如今听着师母回忆起当年陆承泽的往事，孟昭顿时就觉得有些唏嘘。原来陆时琛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长大的， 母亲遭遇车祸身亡，父亲在悲痛之下性情大变，原本应该团聚的三口之家却在一夜之间支离破碎。这样想来，陆时琛如今的性格似乎也是有迹可循的。 哎，这人的境遇啊，真是说不准。你说那么好一个人，怎么就遇上了这种事儿呢？哎，前些年啊，我还一直说给小鹿再介绍一个，他怎么也不同意。你看，一转眼都到这个年纪了，看来就打算这样孤独终老了。 倒也能理解，毕竟曾经是共患难的爱人。 嗯，是啊，何况石心还是那么好的姑娘。哦，对了，小梦，你是不是也还没有女朋友啊？ 师母说着，大概是觉得这个话题太过沉重了，又把视线转移到了孟昭的身上，拐到了他擅长的话题上。 哎，我们学校今年新招进来一个女老师，长得可漂亮了。 是是是，对了，我局里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 哎，你这小子。 一提起给孟昭介绍女朋友的事儿，师母开始滔滔不绝，孟昭应付了几句，找了借口落荒而逃。平心而论，师母给孟昭介绍的女孩子其实都还挺不错的，但是孟昭就是觉得跟人家没话聊。之前碍于师母态度热情不好推拒，他也去见过两次面，但是全程如坐针毡。一场相亲下来，感觉比连续24小时不间断破案还要累呢。打那之后，孟昭就学会了跟师母在这个话题上打太极，任凭师母再怎么把对方夸得天花乱坠，他也没再答应去相亲过。告别师母之后，孟昭走出了医院。他拉开车门坐进去，拿起那个文件袋，从里面抽出了那张纸，借着车外昏黄的路灯，他又盯着看了一会儿。那张纸上记录的线索并不新鲜，都是当时媒体报道过的内容，更像是关于线索的整理。上面还记录着孟若书放学的时间，被人叫出去的时间，以及孟祥宇下班的时间。孟昭想起自己跟陆时琛最大的矛盾来源，那条被车压过的奄奄一息的狗算是开端，而更重要的原因是陆时琛曾经对孟若书进行过逼问。那是孟祥宇的案子一审结束之后不久，孟若书的精神状态开始好转，但是失语症还是没好，他有些抗拒上学，孟昭就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少年宫里，让他逐渐适应跟同龄人的相处。周六的下午，孟昭去少年宫接孟若书，却看见陆时琛低头看着还不到他胸口高的孟若书，神情冷淡，似乎在问孟若书什么事情。而患了失语症的孟若书站在了陆时琛对面，怯生生地摇着头，看上去有些畏惧。孟昭走近了，才听清楚陆时琛在问什么。 那天那几个人是几点几分把你带过去的？整个过程具体持续了多久，你还有印象吗？你好好想想，这很重要。 这话立刻激怒了孟昭，这半年多以来，所有的人都小心翼翼地在孟若书的面前避而不谈那件事儿，想让他慢慢地遗忘掉。而陆时琛的这几句话直接摧毁了他们的努力。在看到孟昭的一瞬间，孟若书站在原地哇的哭出了声，哭的是撕心裂肺。孟昭捏起了拳头，又一次重重的朝陆时琛挥过去。 相比上一次在操场上的那场打架，这次的后果要严重得多。有路人报了警，警察来了之后把他们俩拉开，带到了派出所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